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8年虽然已经过了有段日子了，不过呢，各行各业依然还在进行着过去一年的总结和回顾，回看过去收获的成绩，也是更好的向未来出发。最近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就发布了一个2017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的推荐名单，其中《复兴之路》《岐黄》《择天记》《华簪路》等24部作品入选。这个推介活动已经是继2015和2016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了。2017年一共有380部作品参选，申报数量也是创下了三届之最。我身边呢有不少朋友都喜欢在网络上追文，但是呢也有些朋友是不怎么接触网络文学的，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网文都写了些什么。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网络文学这回事儿。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差不多20多年前，文学和互联网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网络文学应运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文学不但是自己繁荣发展，还推进了影视、游戏、动漫、音乐等周边许多种业态的衍生。应该说，已经是大众文化消费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和前两届推介作品相比，最新这一届征集到的网络文学作品呈现出了很多新的特点。评委会的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其荣就介绍说，这些作品中现实类题材明显增多了，反映人民群众主体生活和当下人们精神心理的作品也是量多质生。比如有描写国企改革曲折历程的作品，有展现当下都市女性生活的作品，直面80后情感价值观的作品等等。原先啊，咱们可能有一种固定思维，觉得这个网络文学呢，不是小情小调谈情说爱，就应该是神仙鬼怪，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就目前来看，网络文学的题材、内容和风格都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几部这次入围的作品，您要是没看过网络文学，也可以来尝试性感受一下现在的网文都在写些什么。第一部叫《复兴之路》，作者署名是拼音的汪龙，据说这位作者原名叫王龙。1964年生人，在国企工作了30年，这部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是他自己看到过或者经历过的。小说《复兴之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以国企改革为主线，讲述了一家大型国企红星集团在困顿中改革，从衰落中复兴的故事。作品真实展现了国企的特有困境和复兴艰辛，集中笔墨着力塑造了一群国企人，特别是陶唐这样一个新型改革者的形象，是一部在网络文学中尚不多见的现实主义力作。网文界的读者大多数还都是年轻人，网络作品中也很少有以中年人为主角的故事。不过在王龙的理解中，中年人是社会的脊梁， 网文界没有描写中年人生活的故事，那他就要尝试着去写一写。他的文字里没有穿越架空，也没有异能绝技，不过就是这样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作品，却在好几个网络文学的评奖中获得了肯定。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深刻的文字功底，是金子早晚会发光。咱们再简单介绍几部这次入围的其他作品。小说《草根十步一》，作者叫中秋月明，这是一部关于城市底层青年生存奋斗的作品。主角出身草根，却胸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以棒棒军的身份进入城市，开始了艰辛的城市生活。他不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始终秉持着坚持到底的生活信念。这部小说的主题对青年一代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好的激励作用。还有一部叫《全职妈妈向前冲》，作者是青阳惋惜，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家庭伦理小说，以孩子出生给家庭和婚姻生活带来的改变为切入点，以三个不同性格的女性为叙述对象，着重描写了全职妈妈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现实题材力作。另外，我们不得不提到的一部入围作品，就是去年已经被翻拍成电视剧的《择天记》了，作者是猫腻。说到《择天记》，它就是一部大家心目中典型的网文，这是一部玄幻加修真的复合型作品。作者把中国的文学、地理、历史、想象搭成了一个玄幻的舞台，让主角陈长生和一众人物演绎出了一个完美的成长故事。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气质，小说情节繁复，架构浩大，人物群像丰满，也受到了读者的追捧。至于鹿晗主演的那部同名电视剧到底有没有展现出小说原作的风貌，那只有两个作品都看过的朋友才能来品评了。 深情落笔中涟漪，思念的轨迹一点点清晰，你是否也正被他牵引？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风头正劲的网络文学。一月末的时候，第三届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盛典在湖南举行，著名作家苏童、刘震云、阿来、麦家以及唐家三少等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那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这个价值是不能用稿费或者版权收入来定义的。不过呢，版税和稿费的数目也多少代表了这个作品在大众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而在这个文学盛典上，唐家三少和其他几位传统文学的作者一起聊了聊他们关于稿费的故事。我们先来说说这几位传统文学的作家，他们分享的是关于自己的第一笔稿费的故事。比如著名作家、编剧麦家，代表作品有《解密》《暗算》《风声》等等。他的第一笔稿费是1985年在《前线报》上发表的一个小小说，1200字，稿费4块钱。大家现在听来都觉得才4块钱的稿费是太少了吧？不过就连这4块钱，麦家却遗憾地说：“我到现在都没领到。”据说当年麦家还曾经到报社找编辑讨过稿费，却被告知已经寄出了。至今他的第一笔稿费的收入依然是下落不明。比麦家失踪的稿费要幸运的是作家苏童， 他的第一笔稿费不但领到了，还是8块钱，是人家的两倍呢。这珍贵的8块钱，苏童喜滋滋地买了2瓶酸奶来庆祝。这几位作家中，第一笔稿费的使用价值最高的应该还是作家阿来，他的第一笔稿费有50多块。拿着这笔巨款，阿来邀请当时的女朋友下了5回馆子，吃着吃着，这女朋友就变成了他的太太。咱们再来说回唐家三少，喜欢读网文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了。唐家三少原名张威，1981年出生于北京，2004年开始网络文学的创作，代表作有《斗罗大陆》《绝世唐门》等等。2017年唐家三少以 1.2 亿元版税的收入位居作家富豪榜第一位，也是他连续5年蝉联网络作家收入的第一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唐家三少也透露了他的秘籍，那就是连续96个月从来不停更不停笔，几乎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唐家三少为了写作不停更，给自己的要求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新婚正常是洞房花烛夜，送完客人新娘子休息了，他还在写，写的是生肖守护神当天的更新。老婆待产，女儿出生那天，他依然在写，在更新《斗罗大陆》。他自己过生日当天还发了高烧，还是在写，在坚持更新《天珠变》。每次作家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在高铁上大家都在聊天，唐家三少却依然是拿出电脑继续写作。这哪是什么秘籍啊，这明明就是吃苦耐劳啊。唐家三少的书迷就说了，三少不是最有才华的，也不是写得最好的，但确实是最勤奋的，就跟演艺界的华仔刘德华一样。在那天的典礼上，唐家三少也非常自豪地说，他的稿费收入在全世界的作家中排名那也是前10的，这也代表着中国网络文学的进步和变化，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我们提到了去年的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第一名是唐家三少，这会儿我们要来说说排名第二的作者天蚕土豆。说他呢，咱们就不说这个稿费收入的话题了，咱们来聊聊这样一个1989年出生的年轻作者是怎么成为一名硕果累累的作家的。天蚕土豆本名叫李虎，1989年出生于四川。据说天蚕土豆这个笔名是来源于四川德阳的一款小吃，也是他本人很喜欢的一种小吃。他高中毕业之后就在网上写了一些玄幻作品，当时呢只是写着好玩，没想到一下子拥有了大量的粉丝。2009年天蚕土豆创作了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这本书在起点中文网上收获了高达1亿4000多万次的点击率。他也是凭借了这部作品一下子成名了，后来他的不少作品都相继被改编成了网游和手游，所有作品都被改编成了漫画，《斗破苍穹》据说还将被改编为电影作品。我们回到他的创作起步阶段，2008年，19岁的天蚕土豆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青年，爱好打魔兽，同时也是网络小说的一名忠实读者。出于对游戏中剑圣这个角色的喜爱，天蚕土豆就以剑圣以及相关的技能为蓝本，开始了小说《魔兽剑圣异界纵横》的创作。其实天蚕土豆这条网文作家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20万字是起点中文网签约作者的一道门槛，只有达到这个字数，人家才会考虑适不适合这个作者签约。 成功签约之后呢，作品才能上架供读者订阅，从而才能获得稿酬。天蚕土豆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成了头20万字，但是编辑却迟迟没有找上门。当时又正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在县城网吧里写作的天蚕土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返回小镇，决定发完最后一篇存稿就弃文。可谁成想，幸运就在随后敲响了他的大门。他这部处女作《魔兽剑圣异界纵横》一举夺得了当年的新人王，从此开始了他顺风顺水的网络文学创作。天蚕土豆至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是《斗破苍穹》了。不过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天蚕土豆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唐家三少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唐家三少是96个月不停的更新，而天蚕土豆却因为经常拖更被粉丝们称为拖豆。为什么不接着写非要拖延呢？其实啊，不是他偷懒，断更主要是源于创作灵感的断裂。对于每一位写作者来说，这种断裂都是创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瓶颈。看过玄幻类网络小说的朋友就知道，这一类的小说基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一个创作套路，说白了就是打怪加升级。对于这种动不动就上百万字的玄幻小说来说，新的作品怎么写出新意，脱离套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天蚕土豆自己也对此表示很无奈，他就说了，其实现在啊，我有一个巨大的困扰，因为别人总会说我的书给人相同的感觉。在小说里，主角身边总会出现一些异样的事或人，比如老头、女人、男人。所以现在我写任何东西，只要主角身边出现了老人、男人、女人，读者就会说，你上一本书中已经出现过了，可是我还能写出别的人来吗？我从入道开始，10年前写的是玄幻，10年后写的还是玄幻，我都写了1000多万字的玄幻小说了。天蚕土豆还说，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作品里面《斗破苍穹》是写的最好的，但他自己其实一直不这么觉得。他觉得《斗破苍穹》中很多情节都差点出现了断层式的垮塌，这都是他当年经验不足，没提前构思好所导致的。不过他自己一直觉得《斗破苍穹》真正强的地方在于他的朝气蓬勃，因为当年的他就是真的很年轻，有种少年心气儿在里面。他写的作品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关于少年崛起的故事。其实那些诟病套路重复的人都是希望天蚕土豆可以超越自己，做出一个能征服他们的新套路来。不过我倒是觉得啊，一个人能把一个主题写透了、写明白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的主题是网络文学。1998年网名痞子蔡的台湾作家蔡志恒在 BBS 上贴出了一部半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年被称为是互联网真正意义上的 BBS 元年，而《第一次亲密接触》也被认为是互联网上第一部的畅销小说，开启了网络文学的先河。70、80后一代的很多人应该还对这样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如果我有1000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1000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来，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都倒得出来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在上世纪末那几年，很多人把这段话当作自己的 QQ 签名，可能我一说这个 QQ 签名很有年代感哈，经典程度堪比《大话西游》的台词。而这段话其实就是出自第一次亲密接触。有记者采访蔡志恒，想知道他作为第一代网络作者如何看待如今20年来的发展变化。他说，如果硬要挤出一句话来说这个感想的话，大概是难以想象。网络小说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不把它当文学，没想到网络文学迅速燎原，改变了出版和写作生态。在出版社的商业机制还没进入网络前，网络写手的创作动机很单纯，几乎全是抒发心情的作品。现在写手的心态变了，网络小说的样貌也因而改变，很多网站也有了网络收费的行为。有些网络写手的收入甚至很高，这在当初也是很难想象的。虽然自己被视为是畅销作家，不断被劝说该朝名利双收的作家这个方向走，但蔡志恒却一直守住本分，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时回想起来，他也觉得在这变动剧烈的世界里保持一种不变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那今天咱们聊了不少网络文学，最后要听的这首歌也和网络文学有关。这是网络小说《斗罗大陆》的同名动画片的主题曲，来自萧敬腾的《斗罗大陆》。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接着聊。 天地三遍，海一样猖狂。